边框这点啊，就给它破坏了。 哎， 那今天我们是怎么解决的？ 所以在今天，首先第一点啊，我们有防水胶条，这是帮你做安全性的，帮你防水。 嗯， 当然更关键，我觉得是在锁的部分了。 锁的部分。 所以第一点啊，为了方便咱们消费者的使用，三眼的密码锁，这个是常规配置， 对， 我们一定有啊，您使用起来很方便。第二点就是我们配备到一个 TSA 的海关锁， 只有这样的大品牌，外交官的这样的大品牌，能够在细节方面能够做到如此的人性化，能够做到如此的贴心化。另外，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，价格确实具有优势。我们以前卖过59926寸的大箱子，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，只需要499元，您就可以带走。另外，您近途旅行的时候还可以选择20寸的小箱子随身携带，399元，非常的方便。灰紫两色都可以选择。另外我们还将赠送您26寸的是旅行托特包一个，还有20寸的您可以选择是旅行三件套，也是完全免费赠送的。我们给您送货上门，您验货之后再付款，一个电话400-015-5151。好了，我们感谢新浩的到来，希望下次能给我们介绍更好的商品， 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15号至5月17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，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，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淮山堂的产品又来了。因为这个淮山堂呢，跟我们北广呢已经合作3年多了，一直陪伴我们的消费者还有这个会员朋友啊，一直他们的产品呢得到大家的信赖和喜爱。那么最近呢，他们又有新品出现。好，那在此呢，我们请到了他们的厂家代表李翔。李翔你好。 周老师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哎，你一来的话呢，大家就高兴哦，淮山堂又出新品 了 啊。因为原来呢，大家只是知道有这个铁罐山药、淮山粉呐、 山药纯粉， 对，山药纯粉，另外什么红豆薏仁淮山粉、 淮山薏仁粉， 但还有些其他 是 啊，什么菊花、 淮菊粉， 真的非常好。它根据不同的季节、不同的人群，给你配置不同的一些产品啊，让你对身体有一个维护。那么最近推出的这个铁罐山药猴头菇粉。又是非常的这个让大家喜爱。 说实话，这真的我们一个新品，新品首先拿来就是在跟北京给咱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汇报，让大家抢先去品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知道啊，可能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们对山药已经很熟悉了。 对， 我们给大家讲过什么叫做这种普通的菜山药，那种又粗又壮的白玉山药，又名菜山药，吃个菜可以。还有呢，什么叫假铁罐山药？ 冒名的铁罐山药， 对吧？您很多人误以为那种瘦瘦的、长长的、特别直溜的啊，一拉起来就一米多长的那种的，觉得那山药特别好。我可以明确告诉您，那种山药叫做假铁罐，真正的铁罐啊。是指的咱们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出生在中国古代的淮庆府，淮可是那个关怀的淮， 对， 淮庆府的鲁土地所生的鲁土淮山药，又名铁罐山药。这一根山药吸5年地精，所以呢，您到比如说到什么养生房里面，我说我抓点这个什么淮山片，我抓点普通的山药片，完全不是一个价格。那淮山片是按克卖，一克小10块钱， 对对 对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是真真正正的淮山堂是关注着四大淮药的，是以淮山药为根基的。吃山药对身体好，大家都知道。而且呢，现在又流行什么呢？不但是我们大家要吃山药，而且呢，在山药的基础上呢，我们还能再给大家添加有猴菇。猴菇啊，山珍当中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。我们把这个猴头菇也给您啊炒制烘干之后，研磨成粉。您这样呢，山药对身体很滋补。再把山珍当中的猴菇的营养吸收到。同时我们在口味和营养的配平衡当中，配有黑豆。 嚯， 黑豆有营养啊。黑色的食品 啊，您看山药可以入脾胃，脾胃是后天之本，肾气为先天之本，固本培元，对吧？咱们都齐了，所以再把黑豆研磨成粉配在一起，无论从口感、从鲜美的感觉、从味道、从营养，都是一个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。 没错， 今天抢先来给北广的听众朋友汇报。 对，那么刚才李想呢已经给大家解释了啊，确实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猴头菇粉呢，这个铁棍山药啊，用的是淮山堂的真正的铁棍山药、啊， 真正的铁棍， 这个就不必多讲了。 对， 另外呢，猴头菇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是非常高的。 嗯、 为什么呢？民间有这样的流传，说宁负千丹粟，不舍猴头菇这样的传言。嗯，而且长期以来呢，民间人呢将它和熊掌啊、海参啊、鱼翅啊共同列为是四大名菜。它不仅是四大名菜、 嗯、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高的。 是的。 另外刚才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产品呢，除了这两个非常好的成分之外呢，还有就是黑豆。 是。 那么黑豆呢，咱们民间经常呢会说，哎呀，我这个醋泡点黑豆， 醋泡黑豆好啊、嗯 嗯、或者说呢，我吃这个 直接炒了， 哎，直接炒了， 干炒。 或者说我做这个豆粥里面呢，一定要黑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黑豆真的是非常健康。那么这三样呢，应该说民间流传的非常好的对身体有益的产品呢，融合在一起。刚才你说的，一加一加一大于三， 是的， 而且呢是强强联手。那么今天这个组合呢，我们也是为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到。那今天我们的主品呢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新品， 嗯、 就是铁棍山药猴头菇粉。 嗯， 咱们一共给大家八大盒，那么每盒呢十袋。这样就您可以喝八十天， 八十天。 另外呢，还要赠给大家非常喜欢的以往的产品，就是红豆薏仁淮山粉。 对， 就这个季节喝非常好， 是 两大盒， 是的， 是吧？又是二十天， 是的。 另外呢，铁棍山药原粉淮山粉， 淮山原粉 又是两大盒，这又是二十天， 经久不衰的好东西。 对，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20天， 八十加二十加是120天， 对， 三个月了。 如果每天一袋的话，可以喝到四个月。一般这个身体的维护呢是三个月一个周期， 是的。 那四个月的话呢，足足能够看出您整个的这个变化了， 是的， 是吧？而且呢，这个组合的话，在市面上的话呢，好像您刚跟我说是 将近两千块钱，您要知道。淮山药，您要知道，这个猴菇都是非常贵的，珍贵食材， 物以稀为贵。 是的， 但是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呢？我一说你就乐了，百姓价格399，399啊，不到400块钱，您把这近2000块钱的东西拿回家， 是的， 是好东西啊。 是的， 当然这个价格呢，确实是感情价。说句实话，也有你们产品的一个广告推广价格在里面， 北广 对吧？ 今天才多大的平台？ 对呀、啊，因为我们是一个 我们带有广告置换的成 本，广播电台的一个购物平台， 对， 所以大家呢对它的这个信任感呢是非常强的， 是的， 啊、所以399，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回家。好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实际上他这个做法也非常人性化啊，他并不是说一个大罐子啊或者一个大盒子里边的全都是粉， 对， 他不是，他给你做成了非常精致的一包一包的 包装、 啊、无论您出差啊、 哎、 出门啊带几袋完全可以、啊、 独立包装， 量也都给你算计好了， 一包里面12克，按人体的正常吸收的营养给您配好了， 是， 然后您直接可以直接食用，又是熟制的，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糊精啊、什么防腐剂啊、什么色素啊、什么这个食品添加剂各种的东西、都没有， 真没有， 就是三种食材、原生食材，淮山药又名铁棍山药，我们麸炒研磨成粉、还有呢经过烘干炒制的猴菇研磨成粉，以及炒制之后的黑豆研磨成粉，三种按照我们的营养师调配的配比给您配好了，每天一包，不用不着三个月，有个十天半个月，您自己慢慢就能感觉到，哎，身体的变化。 没错，像刚才说咱们是小袋包装啊， 对， 携带方便，而且呢开袋冲泡呢就可以直接喝，当然这是一个当饮料喝， 对 啊，这个大夏天的别让大家尤其是孩子们老喝那些这个饮料，因为里面添加剂太多，糖也太多哈，所以呢喝点这种健康的这样的饮料非常好，您拿点温开水一冲就可以了， 就是夏天大家不爱喝热的、您拿，因为我们都是熟制之后，您就拿凉白开，您直接摇一摇冲一冲都能给它泡开， 没错。另外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哈、您这个熬粥的时候倒进一袋， 对 啊，和面的时候倒进一袋，喝牛奶呀、豆浆的时候倒进一袋， 是的， 这都没问题的呀， 是的、 啊、所以呢您看营养您得到了、 嗯、 另外刚才您提到它最新的工艺是研磨成分， 研磨， 因为有些朋友说了，那我大量的吃这个铁棍山药，我大量的吃这个猴头菇和黑豆，那您能吃多少，而且呢人体的吸收又能吸收多少， 是的， 而且您这种吃法呢很多的有益成分就流失了， 是的、 啊、但 皮和肉之间的那个白色的黏黏的透明那个东西啊，叫山药黏蛋白， 对， 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别称叫长寿因子， 特别多的营养。别看它刺激您手麻硬的慌，但是呢，真正营养在这里，您一刮皮没了， 没了。 所以我们是带皮肤炒烘干研磨的， 对， 营养都保留住 了。所以这个工艺啊，也使得这个产品呢，它的营养成分呢是非常高的。 是的， 好了，那我们再说一下，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淮山堂的新品，就是铁棍山药猴头菇粉，一共给大家是八大盒，每盒里面十袋，这就是80天的量。另外呢，要赠给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红豆薏仁淮山粉，两大盒，又是20天的量。另外，铁棍山药淮山粉原粉，两大盒，又是20天的量。这加起来一共是足足的120天。如果一天一袋的话，您可以吃到4个月。 对， 整整是一个周期是3个月的话呢，哎，再给您巩固一下4个月。 是的，而且调换着口味吃。 如果您想订购的话，赶快拨打电话。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小2000，但是今天我们只要399。好，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而且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，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，希望您多组订购啊！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-015-5151。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。 6月1号到30号，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。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，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。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@rbc.cn。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，6566-1566。 时间100多年前，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。 老板，来两杯咖啡，一杯给我，一杯代用。 好，给您，慢走。 谢谢。 老板，我很冷很饿，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？ 刚好有，给您。 谢谢。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，付两杯咖啡的钱，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，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，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，饥饿时的面包，摔倒时搀扶的手臂，哭泣时有力的拥抱。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